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整个财政开支来讲，我们今次是比较大手笔的。我们就会是一如以往，以应使则使的态度，在财政上作出全面的配合。 提出的新政策措施都是到位和务实可行的。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 开启真相。 烽烟热线 1831138， 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吴志森、林记、郑家富。 阿富你好，林记你好。 阿富多久没见你？阿富 都久都忘記了，我們好像在下午沒有在這裏做過節目，我忘記了，問觀眾，觀眾聽眾很有記性，真的不太記得，現在突然好像劫後相逢的感覺，我知道你昨天回來，你做節目，我說不行，我昨天有其他事情搞，今天回來第一天跟你拍檔，講一件大事，當然施政報告， 很大的一宗，我留意了很久，看了施政報告的內容，我發覺到有些事情就扶著不說不行，我覺得香港除了言論自由、政制、財政都開始有很大的危機出現。為什麼這麼說呢？今天這個施政報告用大陸的說法，就叫做亮點，亮點就是在扶貧措施，當然 就是低收入家庭的補貼，那裡就大手筆了，好像剛才他說的30億，細緻你大家上網自己去看怎麼做，那些什麼家庭低過某個數字就有補貼，那些不是綜援來的，看看你做事做了多少個小時，可以最低拿幾百元，最高一家人拿到2600元那麼多，總共30億。 昨天有個新聞大家就很少留意，阿富也可能沒有留意，昨天有線電視的出了一個新聞，他就說胡蘇貞曾俊華成立了一個叫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現在就跟胡蘇貞的財政預算案在計算，計算什麼數呢？他說梁振英的這屆政府跟曾蔭權那些政府那幾屆政府很不同。 曾蔭權有派糖，當時派6000元，派到吵得很厲害， 本來派到MPF， 後來又拿出來，人人都有份，但他派糖的方式都是一次過的，不會經常性開支，但梁振英一上場就在長者生活津貼那裡60億，今個 施政報告在低收入家庭津貼派30億， 即是經常性開支90億，將近100億。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計算過， 2022年如果這樣派發， 永久出現赤字， 2030年財政儲備會花光。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人聽聞，有沒有恐嚇大家的嫌疑，有沒有誘導大家的，有數，但我自己看完之後，我承認我都頗福利主義的，我不知道阿富怎樣，阿富都相對地是，林記就不是，林記是右的，我是左的，我不知道阿富，我不懂怎樣評阿富，我贊成對於基層市民需要資助的市民要給他津貼， 否則他很難過生活，不過前提就是你有足夠的收入來源才行，政府，你想想到2030年如果按照這個計算方法，財政儲備會花光的話，無以為繼的，那怎麼辦？你不加稅怎麼辦？ 我也有留意這一則有線的新聞，也有留意曾俊華其實都已經在 出來說話， 不單是這一則 今天出來說話，早前他有整個卡通片，動畫做到的核心思想都是錢不要亂用。如果大家有印象，在過去財政司司長和特首， 也很少有一些打架打到出面現在直接鬥爭很嚴重在施政報告出台的時候整個小組就叫計算財政儲備應付的一個小組真是大哥理論上你今天曾俊華又說應使得使 通常這一句我媽媽跟我說的多給了零用錢我衰仔你應使得使了即是說其實曾俊華的角度就是說你梁振英麻煩你應使得使但無奈你是我老闆我就盡量全面配合就是這樣然後就做很多小動作又弄這個小組又計算一下什麼時候會財政儲備用完 幾時出現赤字就讓我們告訴我們其實香港現在這三頭馬車就真的各自行了就鬥爭了大家一個已經現在很風騷了你看到今天林鄭的樣子風騷到不得了好像是他那樣好像你反過來如果你想起好像是他在評論我的下屬梁振英 他的事情都挺到位都不錯的好像是這樣你看他的嘴型曾俊華就說爺哥看了盤數你的死仔已經洗得洗我全力配合整個形態是這樣然後你看回第一段你看看梁振英的字眼本屆政府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政制發展加強管治主張穩中求變適度有為這幾句經常都說什麼叫適度有為接著重視長遠規劃摒棄短期思維大哥短期你不用你經常都說房屋政策房屋問題三管齊下短期中期長期 你現在這個位置是扁棄短期思維即是在說什麼呢他這裏說重視長遠規劃、扁棄短期思維沒有將它應用在香港的財政金融政策上如果你要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一定是會導致加稅你不加稅你是無以為繼即是沒有可持續發展的 現在我們的稅率很低10%多我們薪俸稅和利得稅都是10%多我們靠非經常性的收入譬如賣地譬如樓宇的印花稅譬如股票的印花稅全部都會受經濟的影響用我就試一下財爺上身他經常出來溫大家大家要留意美國量化寬鬆措施現在就開始收水了 在收水之後我們的樓價可能會遇到很大的風險股票市場可能非常波動我們的非經常性的收入可能會受到影響都不定如果我們拼命要增加社會福利措施令到支出大增的時候我們的財政儲備我們的財政盈餘可能會沒有了會變成赤字都不定我們這個教訓是存在的在董建華的年代是出現過的真的出現過的很拿命大家記得連續性 4-5年是財政赤字好了我就想問梁振英今天在記者會說政府暫時無意加稅又不加稅又增加那麼多社會福利措施我們的錢從哪裡來我想問其實我贊成加稅的不過我想全港市民99.9%都反對是不是<笑> 黃永強當年那句在石頭爆出來你不加稅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但你現在說明不加稅的不過我增加社會福利措施目的是什麼呢做一個政治分析就很簡單他要討好基層市民因為只是低收入津貼 71萬人受惠 這是一個競選宣言 2017年 特首人一票選舉西政梁振英加過不知誰再加過不知誰三個人梁振英說你選我吧我幫窮人的林忌也可能選的不過林忌不夠窮他沒辦法拿這個低收入津貼 我不夠歲數未夠40歲 這麼好沒辦法他沒條件拿問題就在這裡 那是一個競選宣言，如果用外國的做法，這個叫政策賄選或者政策買票，我給甜頭你，不過是合法的，在政策上給了錢你，讓你投票給我，泰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信為什麼會贏，贏那麼多次，為什麼他每會贏那麼多次，政策買票，很多農民就投票，梁振英就正正用這個方法，去增加他2017年特首直選 整個施政報告我覺得重點其中一個重點應該要大講特講，還有一個政治陽謀，你想想現在整個所謂只限於基層受惠，整個夾心階層或中產是什麼都沒有的，某程度上現在整個民情上你看到是有一個很大的割裂，所謂中產或者跟基層市民之間就著資源爭奪方面，如果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產那邊可能再向右轉，更加就會去跟現在窮人之間的鬥爭會更加強烈，民主派某程度上都是比較重視基層的政策，會不會益了自由黨、益了葉劉、新民黨這類政黨，令到民主派更加失票呢？不單止，現在好像 梁振英拿了民主派的政綱了，梁振英現在的政綱是民主派的政綱，我自己想看，兩位其實他整份施政報告，一方面當然是要拿基層扶貧，因為你知道特別那個社區 組織協會那個，他們很盡，何喜華，何喜華，你知道這些都要派一些甜頭給他們，但是又要向商界討好，你說不要加稅，換言之一份這樣的施政報告，如果你剛才說一些民主的 地方，如果他要用這個政策去買票，這個都是全世界如是，但買得很噁心，不過他買得很噁心，就是一個兩腳椅，被人斬了一隻就會跌低，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梁振英基本上一方面不敢加稅，於是不能夠開源， 但那邊不是截流那些不斷的派糖，曾俊華見到於是乎就來喝著，但是你說他能不能2017年出來選呢，我都看怕他的機會，我又不太覺得他會很大，他想的嘛，他在鋪路，所以昨天我都這樣說，我說他根本是在跟林鄭，現在他見到林鄭就拋去幾個馬位，要鋪路，當然要做些事， 搶僵， 回應你說是否跟泛民的政綱呢，其實最大問題呢，如果你看到泛民裏面有幾個特別來自勞工階層的一些想法，譬如標準工時、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對沖、退休保障這些完全都是沒有的話，其實你整體 覺得梁振英在扶貧的問題上就正式正水就說有做，但是不是阿富，他的30億使得成本效益很好，很到位的，這70億萬票，如果他98歲的人投票肯定會投給他，很到位的，每個家庭分分鐘是派600至2000元 天跌下來的，我不記得你的恩惠，得人恩惠都千年記，我就這樣看，當然他這個會有一個短暫的掌聲，但是日後這71萬人受惠的這一班人，他不只是受惠於你，其他那些他都會再跟你計算的， 生活當然錢是重要的，還有其他政策，你始終這些錢能不能令到這班人大了，當遇到房屋問題的時候，你政府又做了些什麼呢？當老人家遇到醫療問題、退休保障，這些2000多元，我們大哥，當然是不夠，所以我覺得這些只是一個很短暫， 他就好像你所說的他只是博取短暫掌聲希望將他現在低的民望慢慢提升但我又很懷疑因為這七十一萬人放進去七百萬多萬的人口又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在後面被他踢死了但你在前面他踢不到你所以我自己覺得他整體用這件事來希望帶出我第二份的施政報告我是不會忘記你這群窮人但是始終有個財政司司長喝著他可能他還有其他事想做那都不可能再做了 這就是扶貧,我自己覺得整個施政報告 第一次的施政報告說到Believer,不過有些段落很明顯是自己讚自己,又說過去幾年有9000多個單位,之類,未來幾年就會有很多單位,我不記得第幾段了。但是這些很明顯是他自己本身,10年4有幾萬個都是這麼多。 很棒的,118段 我就問這對青年人梁振英追不追多過 30年的計劃這個有趣房屋是三十年這個有趣是不是呢他後來又說有個小朋友有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如果有個小朋友問他特首我大哥幾時我第二天大哥住哪裡我怎麼回答他呢沒有地方住是不可以接受的答案跟著啦隻手這樣的隻手就這樣一隻手就這樣一隻手就這樣我們一定要有目標有計劃 有進步懂得開發新土地沉晚在撈上說要生產土地即是三五年的計劃又要三十年的計劃又要即是我就想問即是怎樣即是說其實不是很簡單即是生仔又是要生女都是要最重要是繼續就行我們的行房之樂就是這樣即是其實是一樣的這些說法不夠數啊不夠數是懷不到人的你即是見到他講話將字眼堆砌出來去交貨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个财政开支来讲呢，我哋今次系比较大手笔嘅。 我們會一如以往以應使則使的態度在財政上作出全面的配合。 提出的新政策措施都是到位和務實可行的。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 吳志森、 林記、 鄭家富。 直播室有鄭家富、林記、吳志森，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1831138，我們在討論的就是 去年就是長者的生活津貼，60億，每年都要支出的。另外就是今年的低收入家庭的補貼，30億，以後都要支出的。給了的東西你知道，全世界都是的，你給了的東西都收不回。我譬如我年年給一批給你，是吧？財爺，華派給你，年年都給。 給了兩年就想收回，你想死，暴董有份，所以這兩筆數老實實是永遠收不回的。人家計算過一條數，曾俊華屬下的一個叫做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如果這樣支出法，2022年會永久赤字，2030年財政儲備就會用光，如果不加稅 派那麼多錢，會不會無以為繼呢？我們今天想討論這個話題，我說的而已，有沒有根據呢？我們請來專家，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兼制學副教授莊太亮教授，莊教授你好。你好， 大家好。可不可以和我們分析一下究竟這個施政報告這樣派發是否應使得使呢？是否會無以為繼呢？如果看回 30億下呢個低收入家庭啦，同我哋上次一次過派錢6000蚊有200幾億呢，咁呢個睇落就好少數目啦。咁但由於佢呢個係恆常化呢，第一啦，咁我粗略計過呢，即係如果你呢度牽涉到即係如果係2000蚊一個月啊，一年就兩萬四啦，大概牽涉到係125,000個家庭嘅。地人家庭就60萬人，到底10%一個香港人咁就會長期受惠嘅。係71萬啊。 根據他第55段，超過20萬低收入家庭，70萬人受惠。他計算了這個，是這個看那個平均的家庭，這是多的，而且這個是在我們政策未公佈之前，如果公佈之後會不會更多人，因為我譬如我在邊緣那個地帶，我特登不賺多少少，就入了你那2000元那個。 即是林記昨天說的下流走向下流，即是有份工多一點都不敢做。 不要交給我。是，不少。 譬如一個家庭可能是1萬元一個月，突然給2000元，如果家人工加500元，我可能要求僱主不要加500元，永遠都不加500元，永遠就跳不出這個東西，所以匯率越來越積，積的人數就越來越多，所以將來就不是30億了，我相信可能會倍增，可能很短時間之內，而且是長期的，所以構成可能都會有赤字在。 但是莊太良，CY已經出來說了。 人家問他這樣開銷法會不會加稅，我現在暫時不會考慮加稅。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你要搞類似福利主義的東西，當然要加稅，不加稅那怎麼有以為繼呢？錢怎麼來呢？但是他說不加稅，不加稅，那是不是好像財爺底下那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那樣說，很快就用完了，會不會呢？我相信就 有機會可能因為這樣的恆常開支，可能將來都被迫加稅，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那個稅收很多部份就是很不穩定的，就算是利得稅恆常，但都不穩定，賣地好的時候我們賣到，不好的時候都未必有，可能幾十億都未必有。股票也是，現在印花稅那裡都好一點，但我覺得如果你恆常的開支，如果你在做這件事之前，就應該想想我們有沒有恆常的收入 配對這個恆常的開支，如果不是的話，將來如果經濟不好，我們怎樣去拿這幾十億 我覺得是應該預先考慮的，如果不是的話，將來那個負擔就會越來越大。其實財政司司長成立這個小組，成員是一兩個出來說的話，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找你，莊教授，如果他找你，你會怎樣去建議財爺？喂，大哥，基層當然我們都說，我們是 沉公義確實社會上應該照顧，我們也說了很多年，應該是一個長遠來說對老人的退休金、老年的退休金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經濟上面的資源。你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你經濟及金融研究所，你覺得香港的稅制在加稅上面，我們也說了很多年是不是應該一個累進 的稅的一個制度，例如一個人如果要賺多就多給稅，利得稅就沒有，利得稅就是利得稅，基本上你就是薪俸那裡，利得稅就比較難計，因為利得稅每間公司賺的錢的規模不同，越大規模公司賺越多，那是不是 要交百分比交多一點，如果他可以將一間公司拆為兩間，這就是想跟你談，避了他的稅，有沒有辦法呢？全世界，其實我猜都不是只有我們擔憂這個問題，但我們只是想希望，大哥李嘉誠和普通一個其他中小企的商人的利得稅，大哥怎麼都應該 其實相對於新加坡他們都有一個競爭問題，所以如果是大幅加稅的話，其實都是對香港長遠的競爭力就未必一定那麼好。我就是怕現在的做法很政治考慮，錢就派給基層市民，全港十分一香港市民受惠，但是承諾不加稅，你說將來都會加稅，不過我覺得他是一個政治競選宣言多過一個理財的想法，會不會呢？當然你會不會呢？派給低收入家庭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就不是問題，但我們要可能就不要行上派，我們可憐的時候賺到有盈餘就派，就不會令他們有一個期望，多我們可以給得起，如果不是的話，其實派錢最大不好處就是我們不希望我們派完之後反而不去做事。 原本他應該賺這500元，他不賺，反而想拿這2000元，我覺得這件事絕對不應該這樣做。教授，我想問一個問題，你覺得譬如在理財哲學方面，三屆政府比較是不是跟譬如說跟曾蔭權的年代是很不同，甚至跟董建華都很不同，他那個年代，這兩個前任特首的年代派錢都好，好像你說的都不是那些年年派或者變成一個恆常開支的方式，他都是用一次過，等人大家沒有這個期望。 但今次不是了，兩筆大數，一筆就是長者生活津貼，一筆就是低收入家庭津貼， 總共加起來有90多億，將近100億。 其實變成恆常開支的話，其實梁振英的想法跟以前是很不同的， 現在就說去盡一點都沒所謂了，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你看回財政預算就不是 特首負責的，以往就是港英時代去到曾蔭權時代，財政司司長是有很大權力、絕對權力，是說錢怎樣花的。但現在你將兩份東西加在一起，而且財政司只不過是執行人，沒有什麼自己的意願，基本上就是特首的意願為先，所以最大不同就是以前財政司有比較獨立一點，現在就是主管 即是掌管意志執行這個財政預算，最主要不同就是這裏。我覺得是因為如果你是財政司司長去做這個福利、派錢，這個他就未必有政治考慮。但如果你是長官去做，可能會有政治考慮。 不過這樣說，他們三埋門，如果兩個都是一致的話，你不知道他誰搞誰說。不過問題，我現在就想跟莊教授你剛才提一點，我覺得就是說，這種現在恆常的為低收入家庭的這樣派糖，你會導致到有一些人刻意地去不脫離這個貧窮網。 當然這個有可能性，所以我們長期說了很多年的老人退休金，這個香港老化的問題，確實也是應該我們政府要長遠想想的政策和配合。老人退休金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老人家沒工作了。所以我反而覺得，我就想問一下，如果我們一方面當然要計算 為香港的老年化社會、老年人退休、老有所依，由董建華說到現在，不過都未實行，就是不是應該從那裏長遠，因為老人家他沒有辦法可以做到農這些貧窮家庭，老人家你有得計，你明白嗎？有得計，也計到框框，要多少資源，然後就配合就看看加稅方面的稅收是怎樣配合。 這樣是否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保障和長遠的計劃呢？老人家地絕對要保護和尊重的，而且由於人數越來越多，將來我相信難免都可能要量地加少許稅去補，但都未必可能補得到。我覺得應該可能有方法就可以減低他的支出，譬如老人家很多時候他是想回去養老的，譬如廣東計劃或者現在很多福建比較近一點的。 如果你比他在那邊養老，其實可能會成本會便宜在香港，所以在這方面，譬如鄰近香港的設多些，譬如老人院或者是現在這次都做了，所以應該向這個方向做，減低成本。如果老人家在香港退休，成本是絕對大，而且他都是住那裡，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幫他，因為不過我也問多一句，莊教授，其實你對於剛才加稅的問題，因為這個真的要找你們的專家說，如果面對香港現在 長遠來說，老化的社會，退休也好，或者醫療也好，或者低收入的家庭要照顧也好，我們的收入來源必然要靠稅收，那怎樣解決你剛才說，又要既簡單，又要有競爭的稅收的制度，去令香港能夠繼續發展呢？香港的稅收其實去到整個 香港的財政大概是4000、4500億，其實真是入息稅，靠打工仔去交其實真是很少，只有幾百億，商界也有可能好事景，有1000億，但加起來可能只有5、6成，但有些是其他的間接稅，所以最好加稅第一就不要加這些，這些是直接稅，是掛人頭名的，最好加一些無痛稅，譬如賭博、博彩稅。 印花稅即是你特首股票，這些是無痛稅，這些應該先行，去到加到都頂不住或者真的沒有錢，我們才去加這些直接稅，直接稅是有政治的反向，間接稅、無痛稅就比較容易實行。但是利得稅，如果在其他國家的經驗，累進的利得稅， 其實你亦都可以在明文法規上，即是當然你有張良計，他有個詳題一定有，不過最低限度盡量都要令到賺得多的公司給得多的稅，這個有沒有得想呢？涉及兩個問題，賺得多的公司其實你看看香港幾萬間公司，很少部分就交大部份的稅，但公司我們可以盡量看看可不可以再在那裡加多一點，但大部份的問題就是香港現在很多公司中小企他是做到盤帳就不需交稅，即是沒有利潤的，我們其實可以怎樣做呢？就入息稅一樣，給一個免稅額，譬如10萬元免稅額，頭10萬你賺的我不收你稅，等以前沒有暴利潤的公司全部將他浮上水面。 好處就是將來你有金融危機，你都可以拿這份賺錢的帳去銀行借錢，以前的舊七年就是這個問題，就是間公司都不賺錢，所以我們除了是增加現有，如果真的將來沒有錢，給那些再加多一點，我們應該將給利得稅的公司的數目，這個稅網再擴張一點，兩方面去一路去，兩方面都做，這樣才會真的長遠來講才補貼到。 好，多謝你啊，教授。 謝謝莊太亮教授，中大全球經濟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兼經濟學副教授。很厲害，很長。不過莊教授給了一個概念，我自己覺得提出，如果這些低收入家庭刻意地繼續留在這裏，做低收入， 你現在的社會是否鼓勵這件事呢？我想說這是一個角度，這筆數是否只是30億、今年30億、明年會不會多些、後年會不會多些？你要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方向當然是要一個嚴格的審查，但這也審查不到，我是合乎你的標準，但另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越多的時候你不用沒有一個很固定的財政收入， 你這筆錢是很快用完的，剛才我聽到一個說法，國際評級機構在量度香港的主權評級會不會降低，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香港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受內地的操控，所謂自主權的自治的東西越來越少，他覺得危險，所以就要降低主權評級。 我不知道這個是真還是假，但是如果香港的財政儲備或者財政收入和支出出現赤字，出現恆常的赤字的話，對不起，主權評級就一定會跌，跌了之後有什麼後果呢？可能不關我事，不關富士，不關林記事，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借錢做生意，借錢做生意，息就會大增，就會很艱難， 就會經濟會有很大的衝擊，我們講到這裏，心哥林記，我們就千萬大家的聽眾就不要以為我們就反對一些應該做的社會服務， 我不反對的，不過我不反對的，不過稅要想， 不過呢，不是用這種方式去比，還有就要想一下過去爭取了很多的，我們都講了，你老，這個是一個老人化得很厲害的社會漸漸來， 長遠的政策，一個政府有這個承擔的政府應該怎樣解決老人退休之後種種面對的困難問題，福利、醫療等等，而不是短暫地為一些當然窮的低收家庭是要，不過是不是這樣恆常呢，而令到我們的財政有這麼大的壓力呢？這一點我覺得我們今天 提出來就是討論了，所以1831、138大家都可以打來慢慢談，剛才我們稍後可以找一些立法會議員就著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找張超雄，社會主義一點，左膠一點，比我們更加多，比我相信他們的看法跟我們都不相差太遠，但問題稅收加稅，我也同意，當然應該加一些 無痛稅，所謂無痛有些都痛的，譬如你現在有些人都在說加煙草稅，這個就大劑了，這個可能不是無痛稅，唐英年那時候一說就收回了，我相信這些是一個這樣的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是不敢做的，我收回了。 當然你快過李柱銘，收回我建議，但其實某程度上一個政府裡面對，如果你要面對的，這些一定要面對。不過問題呢，今天你看田北俊的自由經濟或者自由黨走出來說，其實他用意都是說你不要只顧著基層，中產你都要顧一下，但問題就是，其實全世界 所有的社會很多時候中產你最重要不要搞我那麼多，我還有一個陰謀論，中產最重要的搞什麼呢？第一教育，你給好的教育給我的子女，環保麻煩你做好空氣質素就夠了，其他事情我自己搞定，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是我有能力，而且一個成熟民主的社會，中產的人都是樂意將自己給出的稅收呢 去兼顧給一些去照顧低下階層和基層，但香港為什麼不會呢？就因為大哥， 我當有社會責任感的時候誰照顧我呢我好多事情我交稅政府社會這個社會這個政府沒有照顧我這幾年變得很快向右轉變得很快我覺得有個陰謀論以前有個說法董建華也好你聽過得中產得天下你聽過要討好中產巴結中產派糖給中產等中產沒有怨氣會支持政府 放棄了他覺得中產扭不過來反動到不得了一定不會支持中共一定不會支持梁振英放棄了鄉村包圍城市得基層得天下七十一萬派給你他認為所以他就愚蠢了七十一萬說真的十分一香港人十分一你問我當然如果你說 一個Line Curve最富有的和最窮的都被他拉在哪裡的話當然是但是其實全社會最核心就是一班中層和中下層就是未去到最基層那一班這一班人是佔了大部份的如果你是將這班人邊緣了他他就跟你死過 梁振英現在就是這樣做將我們夾心階層和中層全部變成敵人這個我覺得他蠢就蠢在這裏計錯數他很明顯計錯數還說在逛街又見到這個見到那個又見人生仔又見人這樣那樣大哥所以你見到他這些東西全部都一定是那些馮偉光之流教他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财政开支来讲，我们今次是比较大手笔的。我们就会是一如以往咁样样咧，就以应使则使嘅态度咧，喺财政上边咧系作出全面嘅配合。 提出嘅新政策措施咧，都系到位同埋务实可行嘅。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1831-138 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林记郑家富 林奇，你最喜歡做這些事情，我知道這個任務交給你，最喜歡雞蛋挑骨頭，我專門挑這些骨頭，挑了骨頭出來，快點，因為梁振英一直一路向西的這份施政報告，什麼都是西環寫的，一路向西，為什麼全部字眼都是上次被人捉到他潛見的時候有整篇的東西全部是有簡體字裡面，不知為什麼整體字裡面，這次就說政府將開始更多聯絡處， 他是無線的一段，他直接讀出來的，他讀出來跟他說過不同，他說政府將開始更多聯絡處，達至每個駐內地辦各輻射一至兩個聯絡處。輻射，即是輻到的輻射，怎麼會寫輻射？他在香港讀書，我們的官都在香港讀書，照X光那樣，經常都被人照肺，你可不可以解釋？經常被人習近平照肺，輻射，會不會生癌症？ 完全不明白，你要有些聯絡的地方，你就寫聯絡的地方，增加覆蓋率，那你怎麼說覆射，或者涵蓋率，或者覆蓋率，或者一個辦事處要照顧幾個市，就是這樣，為什麼用覆射這個字呢？之前有開口夾著你，又說要生產土地，這個人做什麼呢？ 生產土地，土地可以生產，生多個啊，生土地出來，生條命嗎？沒有屋住，生產土地，錢就在樹跌下來，所以我們的監製就說不如將駐京辦搬去福島，輻射全世界都可以。我想接下來我們應該講一下市民最，其實真的房屋就是這麼多年來香港人相當關心的，但是在整份施政報告裡面， 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我們都要找專家來講一下，請來公屋聯會主席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今天我們找到的人很長的名字，真的都是長的名字，表示有料，有料才有得，這個長策會就是梁振英底下，應該是張炳良底下一個很重要 為香港的長遠房屋策略出謀獻策，黃坤主席你好，黃坤你好，名字很長就不得有料的，我就沒有一個，怎麼會沒有料啊，你沒有妄自菲薄，怎樣生產土地呢，黃坤。 我都拋頭突然間就說找了幾百幅土地怎麼來，150公頃， 會不會這些土地都有些水分，因為始終 第一個就要過到當區居民和議會的關係，如果他們反對都沒辦法，第二個都要過城規會，老實說先說著，我把支票開始，未曾即時兌現，開住先，他今天在119段實實似， 有目標有計劃有辦法去供應房屋， 目標是什麼呢？ 香港人一定要有屋住， 而且住得越來越好，計劃就是35年的計劃之外還有30年計劃，辦法就是不斷開發新土地，這些是不是辦法來的呢？這口號多一點，你覺得有沒有具體辦法？這個只能夠是一個期望，期望目標不能說不對，就是說20年之後大家居住面積大了我都看的，問題就是20年之後呢， 我都不知道在哪裏，又不知道，可能我兒子有希望，但是不是，人越來越多怎麼會令到我們居住的地方的面積越來越大呢？我想不到，其實也有計算，填多一點，多一點有土地，多一點供應就解決了問題， 然後就加大地積比率，20%，然後大廈就高到不得了，屏風樓越來越多，會不會這樣呢？ 有個所謂的前設條件，他不是說在現在的基礎上 可以放寬居住面積是不行的，根本是人都不知道，老實說，我估計都有25萬家庭團隊，你怎麼搞呢？那你對於他，黃坤，你對於他在其中一段，他就說因為這個是採納了你們的建議，增加房屋供應，未來10年供應總量以47萬個單位為新目標，公營房屋就佔了60%。 你對於這個，你們當事人，你對於這個，你們當然，我不知道你們覺得他能否做得到，但是我們外人，或者我作為今年的立法會議員，對於政府這些數字呢？ 我第一個反應當然是擔心水分多的，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他說未來十年是這個目標，肯定未來那五年都做不到，要做得到就起碼第六年以後的事，這點有一個緣機。第六年有什麼變化呢？老實說，你和我或者不如他都不知道，這個真是最大劑。第二個問題呢，其實如果說真要解決那個講公營房，我不講私樓，那個輪候冊的人龍要消化呢， 其實一定要增加多一點供應，即是說不是28000一年，即是起碼是30000，逐步逐步才能夠消化到人龍。當然現在按照現在CY或者常責會交給他的目標，他說只要單純收入40-30萬的單位，每年4萬7，供應房20萬8。實際上來說我都很擔心未必做得到，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我看不到5年之後 那個土地供應哪些是實實在在的，那是有供應，是不是還要爭論，所謂尋求社會共識才能夠做得到。因為他還有一段，剛才那段一路延伸下去，政府的新的房屋供應目標之下，我們目標是平均每年提供約2萬個公屋單位和8000個居屋單位。 換句話，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供應將靠政府去年的承諾增加36%，大哥行不行？你作為裏面長遠房策略的委員，你在裏面我想你一定有質疑過他這些數字，他怎樣解說政府或者張炳良？ 當然我認為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有沒有決心，這點我就不會看死CY做不到。 問題在於在去年的資料報告，其實就很差，我覺得反而就覺得，因為那個所謂基數很差，很低。其實去年的基數來說，基本上就是曾蔭權年代留下來的一個目標來的，一個單位都沒有多，反而就去年、去年和今年，連每年10000至20000個公屋單位都做不到的，在一個這麼不合格的一個數字底下， 增加36%，我想又不是要求高的，我覺得做不到。但是最近這一年的發展趨勢，或者公屋單位的增長又是怎樣？你可不可以給一些數據，令到我們覺得他有心有力做到才行？問題是我看不到這兩年，特別是今年和去年，兩年連續的數字都達不到， 即是不達標，起碼不要說2萬個公屋單位，連1萬個單位都達不到，這是一個很大問題。剛才我說的就是我希望，或者都是一個危機來的，有什麼危機呢？就是將大量的建屋的目標，雖然說10年，平均每年4萬7， 推到後面才能完成，那又說很大劑，你知道什麼環境？現在有這個趨勢，你覺得是嗎？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問題。你看回 當年董先生的年代他提了850億，還緊要，還厲害，他不是做不到的，頭幾年他是指陷陷就到都是火頭，但是到金融風暴之後，一聲，原來那個850億已經沒有了，大家都不知道，連那些工業房的供應都收縮了，土地開發也都不做，這個才是最大劑，我最害怕就是這五年，頭這五年是指陷陷， 但怎樣都好，但是做不到的目標了。如果你期望一定是後五年做得到追趕前面那五年的那個現象，我想就未必是必然的關係，所以我覺得市民一定要督促政府，要落實，不要講過算數。喂，對於劏房，你們我不知道長遠房策略，你們的委員會，今次劏房是144800，如果講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的劏房， 如果是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的劏房，它的字眼寫得當然等於不用做了，都是我們的同意。政府需要小心權衡利弊並研究可行性，怎樣去處理這些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的劏房，當然它也是受到社會的壓力。喂，大哥， 如果你正式發牌，即是將整個合法化，很大問題。那你怎樣看？ 如果社會上對於工業大廈的劏房，那方面你們怎樣討論的方向呢？ 長策會肯定不會放過在工業大廈那裡給你搞劏房的，即是說建一個就取締一個的。 這個沒有人認可的這就是我相信在商場集會的報告被發表由於現在剛才談過土稿最後就由局長修飾一些字眼你可以第一時間跟我們說一下我知道那一定是那裡寫明就說一定是堅決取締工廠大廈的劏房不用安全不安全是一律取締因為這是犯法的而且確實是衍生很多走火建築上的問題這是第一 當然不是其他就要放過但首先打擊就是工廠大廈的建設黃坤其實有矛盾的因為關愛基金津貼那些住在類似這些房屋的市民連工廈都可以津貼他們連工廈劏房都可以津貼間接上政府是承認了他們的存在 當然作為低收入家庭受到貧困家庭或者解決不了一個所謂比較穩定居所的家庭是需要援助反而我覺得應該要從怎樣去使用快點上公屋想不到公屋也好不合資格也好中轉屋住才行應該從這個方向解決並不是說資助他租一些所謂非法或者有危險性的政府都要聲明取締的工廠大的劏房我想這些真的有些 現在很危險的不過現在真的黃坤最後你對於今次在房屋的整體我看錄都只有十段八段不多 如果說舊年他第一份施政報告我就不合格的給你覺得不合格這份我就比較合格因為你有份作為長策會你意見由於我有份老實說有什麼分問題就在於浪費了口水長策會其實是長氣會由早上九點半談到晚上四五點真的老實說開會由早上九點半談到晚上四五點真的老實說真的不受了報債不受了報債死了這些會好了喂 我們有消化他們的意見這位是Linda 他們就不去做足他們的公事在那個地獄之下就說了其實我想說一個社會的現象在我身邊很多就說給大家聽一下因為我自己是60歲的人士先生退休了於是我就去了一間茶餐廳那裡找一份工作我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茶餐廳的老闆第一句就問我他你做長工還是報稅還是不報稅供不供強積金不敢說即是填一份問卷先他不是啊這個現象你們是不知道的我於是乎就因為我希望做幾年我就會做一份長工但是當我做下去之後其實身邊茶餐廳裡面 很大部分的同事就是大家眼中的低下層 他們是不做長工的 45元一個小時 他自己在這裏做一份兼職喜歡就不回去旅行這些都無所謂但最離譜的就是他的先生又是同一個模式你猜他做什麼呢他就去那些回收公司那裡做駕駛就去收那些回收譬如紙皮那些公公婆婆那些紙皮那些他收了之後他就每天出糧的就四五百元一天 那都不要緊了你猜他最離譜是做什麼他還去關愛基金那裡報失業為什麼我要講這個現象給你們聽呢給所有的聽眾聽呢因為我自己覺得你賺多少錢你用正當的方法就是無所謂的但是你這樣拿社會的福利你拿到你都本事但是現在梁振英這樣說要我們 明白了明白了收到你的訊息多謝你我想香港會有很多這類人香港的稅制問題很多這類人譬如舉個例子某些行業收貨的有沒有報稅 好了,有一位余先生,據悉他應該是社工,余家龍,你好,請說,我看完那個施政報告,睡著了,63至68段,社區安老有問題,居家安老有問題,說一下,怎麼樣? 63段就講那個社區照顧券首先我要澄清余家龍你是不是社工來的他是社工來的不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的副總幹事是你是防止即是副總幹事我記得清楚問題是我們看到那個社區照顧券其實現在很少人申請因為根本你有個券都沒用因為買不到服務 因為現在服務是飽和了我想買個送飯服務是拿不到服務即是飽和了意思是不夠人做的意思是不是一個中心只可以做一百個飯你有券都買不到飯現在等送飯一個觀塘區可以等六至九個月 即是quota出去有券有什麼用 老人院 政府又不肯加安老院 他要回來覆診根本就找自己來搞你明不明他坐在那裡都鎖了回去除非你有醫生在上面你也要付錢你也要封紅包的嘛不是香港醫生派上去會不會你派上去你是不是有Medical Waiver 醫療配套是否足夠的真的滿足到老人家的醫療需要還有你上到去那些內地的安老院不同香港那些香港硬衰的一條安老院條例最多找你吃屎而已最多找你吃屎要拘捕的你不要這樣說不過因為沒有用安老院條例檢控過那間安老院現在龍提出的就是都有些聽眾打進來說那些安老院 安老院條例是吃屎合法的你這個說法真的是黑色笑話我們也收到一些個案是這樣的所以這個都值得要未拉過你剛才說派紅包現在在老人院你派紅包不行的真的是回復到六十年代 我想你醫界政府或者在座這麼多位包括小弟不知道有生之年都不知道有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老實說周教授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由他開始入行到退休都未研究完我相信現在正在做周永生教授的退休保障研究我相信還未研究完 教授退休就來他看到六十八段都荒謬他還要研究那些叫做院舍照顧服務券要研究完之後才推出就算研究完推出之後都不會受歡迎的因為你研究那些券是去私院買位的現在老人家根本全部排了資助安老院舍你給一些私院位他做什麼還有你補到多少夠不夠呢那些錢 是不是要自己加上去要補上去呢? 好啦我們就將你的意見聽了唯有我們有機會找到張國柱跟他講一下好吧問他認不認識先多謝你余家龍不要上到樹葉都下了接著有陳小姐你好鄭家富你好鄭哥你好你好阿林記你好阿林記你好不是啊我現在就說呢千萬叫立法會否決他這個 那個津貼那些低收入那些難喔你要整個施政報告反對的其實就是要不是啊那天有個聽眾打來都是說有這些人我經常見到這些人見到什麼人你在哪裡見到 你聽到沒有辭職不做事啊你聽到沒有辭職不做事啊他做哪一行啊金慶啊哪一行啊陳小姐啊白佳陳小姐第一就不需要辭職的要做事才行的要做事才行的不做事不行的叫他來講吧你後面那位是你貴親啊 我的女兒叫她來講吧不要不用辯爭姓氏我是她的女兒媽媽的女兒媽媽的女兒那你也有個姓的叫你的姓陳的都是姓陳好怎樣 是啊我們每天上班對著part-time 19000元一個月他已經1萬多元一個月喜歡上班不喜歡又不上他們任由他們請假有這樣的工作你介紹我做也好為什麼有這樣的工作我想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工作他是皇青國戚來的每個部分都是這樣為什麼part-time會人工多於full-time因為他想做久一點時間他就給他做那你就用這個方法就行了陳小姐 他多你多少時間我一天上班十個小時他呢他們由早上可以做到晚上由早上八點做到晚上十點十幾個小時他多勞多得有什麼問題呢有什麼問題呢他就是什麼都不懂又叫我們幫他做事其實我們打去公照顧他們不如反過來你想一想做他們那份工陳小姐好不好 我們這些中裏面算是低的那種中低層或者低中層他就叫做中高高他就大佬他是高高高高高中層大佬你和霍大班比又真的差點那麼厲害那麼大佬老實實霍大班是中產階級 那個是超高層的中層大佬怎樣讓你閃過對於我們這些一個月幾萬元整家人入息那些其實你想想這種人在社會被社會剝削得住夾心階層最少東西拿到香港人對就說低但其實一點都不低 好嘛,好似我哋呢頂咁,你係買樓係租樓。嗯。其實嗰度政府收嘅稅係好重要。嗯。間接稅。嗯。我哋仲要一炮過,銀行幫你俾,你仲要個個月俾埋利息俾銀行。嗯。咁呢個係你借錢你要嘅啦。嗯。反正地產商同銀行我做收租樓。嗯。係呀。幫政府收租。係呀。係嘛,咁我哋呢啲呢,你納稅呢,又冇得走雞嘅,嗰張嘢政府公司幫你俾呢。就一定錯。嗯。 所謂中低產萬多兩萬元一個月那些他又不再資格進去申請公屋他真的不要認中產那些真的認來做什麼你有沒有聽過那次我看報紙說其中一個夫婦一個辭了工為了申請公屋那你說拿這些關愛基金或者政府這些恆常的補貼會不會有人是這樣呢那你覺得應該怎樣呢是不給他們 讓他們自己搞定你有什麼提議除了腎到樹葉都落了之外有什麼提議我真的不懂的如果我的解決我出來找你推薦我就特首其實唯有老實實如果他有個漏洞你說有些人辭了份工老婆辭了份工回去照顧老公就剛剛符合資格去申請公屋如果那個條件申請公屋條件是這樣的話你沒辦法 沒得防止除非公屋不要其實心哥林其實張先生我自己覺得香港人特別以張先生我相信你都同意其實香港人最關注的就是我搞好我的屋子回到麥理浩年代如果住屋你搞到好像新加坡那些祖屋那樣千多呎肯定被人民行動黨一做一輩你明白如果香港人以張先生幾萬元一個月如果你能夠有 一些政府的譬如居屋只是在你的人工上面拿幾千元出來令自己有安居安居完了我交稅我的氣順一點接著教育我又小孩又有得好的教育你還要政府說我還要錢照顧基層你都可能會照顧你的氣都會順一點張先生 但我想你們幾位都其實都年紀都有相當了十幾年前了林忌很年輕的十幾年前到還是他可能讀小學中學的時候都知道梁錦松為何得罪公務員知道香港那幾年你看那三年我們的庫房的錢是三級跌的其實我告訴你現在梁振英治下這個危機是一定會出現的 所以我想有說這件事真的很心淡我都呼籲那些移民的就移民移民好像你交的稅比現在可能是雙倍或者更多但在這裏你又沒有言論自由又沒有將來你都知道政治是怎樣的你想著福利有很多都好都順可能氣都順 你將來去到那些地方起碼法治和那個言論自由和社會民主是可以給到你的你又可以投票換政府你什麼都沒有變成教育都省回了沒錯去北歐了不管那麼你去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都好北歐很棒芬蘭很棒芬蘭教育很好瑞典也是大家對於這個施政報告等於生到落葉都連了報告一樣張先生 多謝你或者中產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還在等明年才交，正如鄧亞洲永生教授研究退休，他自己快退休了，還在等，所以整體我覺得香港的教育，特別是你說撞到那群小孩、年輕人，住屋又怎樣，然後教育又怎樣，完全都沒有料到，怎麼搞呢，所以稍後我們都可以講講教育。 另外我們也有找來浸大財務與決策系教授麥瑞財，在電話旁邊當然也要講講剛才我們提到的理財哲學。麥教授請教，一定要有關於現在的理財哲學。 就是逢錢逢得很重要，六十億去年就逢了出去，還是恆常性，開支今年就再給30億，財爺出來說沒有的，我們就在已經死得死的原則下全面配合特首的施政，我聽到已經死得死，他好像有點無奈，你怎樣去評論一下理財哲學，是不是有些大的變化呢？其實 其實變化由去年開始已經是的，上一屆政府或者之前幾屆政府他們的做法是有一個所謂的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大市場小政府用科學方法來計算，每年政府的開始不可以超過國民產值的兩成，而由去年開始就改了變成適度有為，適度有為就是去年看財政預算案 開支佔GDP的比例已經去到 21.7%，大了少少，現在你多花200億的話，恆常開支的話大約是多少？去年政府一般的支出大約是4000億多少少。 4000億多少少，你計算現在使得200億大約多了5%，但留意這5%是未計每年要經過通脹調整，其他方面的需求的增加，例如社會福利、隨著需求增加，而增加的必要開支，就有可能接下來這份新的財政預算案可能隨時要開支增大，可能10%以上，肯定那個比例 有什麼危機呢？其實就沒什麼危機的，如果看政府有7000多億的財政儲備，每年花多200億的話，就算這樣計算都有排序的，但是問題是短期這200億是屬於經常性開支，但是政府的經常性收入是不是能夠蓋過去，是否所謂的量入為出，還是說將以前的谷種都吃了，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過往看政府的開支，為什麼香港能夠維持一個低稅率的地方呢，就因為我們有7000多億的財政儲備，這些錢就放在香港去幫你去投資，就算去最差來說，每年都有4.5%的分紅，通常都是，即是說你只是一年這筆錢所產生的經常性的投資收益就有300多億的。 這300多億就可以放在經常性用，即是用個比喻，等於一個家嫂，他自己投資有道，老公給的家用就不太夠，靠他投資來賺錢，間中就過大海，贏了一點，那就拿回來，沒問題，但贏了就行了，谷種都花了的話，你將來這個差額怎樣去處理是另一個問題，是不是意味著，教授，意味著加稅是 必不可少，無可避免的，如果這樣說，短期就不會，如果你要做到量入為出，你要收支平衡，得兩個做法，一是減少其他方面的不必要開支，一個就是加稅，但加稅會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難度在哪裡呢？如果看現在政府財政結構，你直接稅包括利得稅和薪俸稅，其實佔整體收入的就不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如果你要填補差額，你就要這方面的加稅要加得很厲害，才能夠填補差額。過往政府的收入是來自賣地，又或者股票買賣暢旺、印花稅，或者樓宇買賣的印花稅，投資收益那裡回來的。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你將現在本金都花了，沒有投資收益，其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你沒有投資收益的話， 差額要其他方面補回，一年保守估計多過三四百億，如果是三四百億，如果沒有記錯去年的薪俸稅，政府都是預計收入600億，你想想每人如果加稅加4%至6%，你想想會多厲害。 不過麥教授， 其他方面是非經常性不必要的開支而支持一些基本的開支包括付貧的政策第二個做法就要加稅加稅就無論你是加薪俸稅加利得稅甚至推出新的間接稅例如是銷售稅都是其中一個辦法但是短期之內相信能夠提升收入的部分就不是那麼多 還有其他方法如何開源呢就可以政府擁有的其他資產會不會將它私有化賣出來即是賣家當而是用來支持政府開支而最好的做法就是令到香港的經濟規模擴大因為稅收譬如你的稅率不變也好只需要你的國民產值是膨脹的 你剩下的部份都可能能夠足夠蓋過你的開支所以這也是以前為何這麼多屆政府都提出的一般市民不明白的為何政府這麼要強調要是經濟有增長呢因為經濟增長其實所背後帶來的就是政府的收入會多了現在的問題就是我想幾方面是以一籃子的方式去想就會比較上實際一點包括怎樣將香港的經濟 規模擴大不要只顧及考慮金融業譬如其他行業變成其他引擎帶動整體經濟可能會舒緩加稅的壓力或者將時間往後推遲例如什麼行業又叫人回大陸工作似乎香港年輕人說香港找不到工作了不要走了不如覺得有這樣的感覺我們有什麼引擎有什麼火車頭呢 如果是最容易的僱用大量人口的其實就是旅遊、飲食服務業為主現在新的施政報告提及過將北大嶼山去發展如果整體來看將北大嶼山去發展譬如北大橋陸腳點變成一個商業、旅遊或者其他的航運設施的話 你一定會引入很多的技術業機會因為在這方面旅遊物流、銷售、飲食僱用大量人手你要創造大量職位起碼年輕人要做的話都多了選擇去選擇第二件事要配合新界西北區的發展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在機場附近建這樣的設施哪有人口去做呢以往就是因為東涌人口不夠所以 就形成一個問題但當你建好了一條大橋連同屯門新界西北區那邊就可以過一大量的勞動人口過去那邊找工作了所以你的土地發展、人口的遷移、基建那邊就變成一個相關連的項目如果只是發展商業的設施是不夠的還要有人手、人才幫忙才行所以要考慮土地、地產的使用發展 其實綠色工業在全世界的資源的需求如果社會政府的政策做得好綠色環保的工業可以是一個很多吸引很多年輕人入行去做一個很好的環保的處理所以我都希望麥教授講出當然我們這個沒有 這個應受性的政府你叫他新增銷售稅不用想了很難的了政治上短期之內不可能多謝你麥教授最好麥教授說 即是不必要的開支局長、司長、炒了 少數族裔底下,少數族裔,底下剩下那個 先說他為何拿到兩至三分 他終於肯調整學券的面額 但是他所得到的學券是一樣那麼多的 這個問題是未解決的,但如果給普通人,我們對於15年免費教育這個口號式的要求,當然實質上希望政府真的要對於3年免費幼稚園教育有實質的研究,澳門做了,香港現在你看完施政報告,香港澳門做了很久了,即是說在未來幾年都沒有機會了 他現在說15年免費教育那個報告就會下年就會有個報告研究了之後跟著我們就等了 梁振英就說施政報告第一段就說我們要有長遠的規劃 我覺得這裏完全是沒有長期規劃，所以這個又是另一個很大問題，這裏又是業界又會繼續跟教育局又會再磨，我們現在又爭取跟局長有個對話，搞不定就看看又怎樣，第三個問題就是孔明已經付學士的問題，付學士已經說有幾千個學位給你上去了，加千個銜接學位，我都覺得很開心，挺好的，現在都五千，真的挺好，但是原來要 2015到2018，慢慢去加，才是2018的時候出實現。2018實現的時候，我們今年2014，即是今年讀副學位的同學就完全得不到這個好處。2018的時候，他做到這件事的時候，他是給哪些人呢？就是給一些現在讀中學的學生。這些中學的學生呢？ 即是說他們要先讀副學士，然後才享受到這個優惠，然後進入大學讀三年班。我的問題就是現在讀中學那些，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給他讀資助學士呢？為什麼要他的高等教育那條路要走開兩年呢？寧願他去大陸讀書，那你要給很高的副學士的學費先，然後才回去讀學士。你已經預計了，其實有這麼多人是 是要回到大學的，即是說你完全可以做到在一開始就給資助學士，令到他四年一年氣地去，現在要不年氣，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我不知為什麼要這樣想，浪費了四年的就業機會的時間，為什麼要這樣想呢？他是不是資助人們回去大陸讀大學？ 是啦，為什麼又不是全部一視同仁，連外國、歐美都包含下去呢？你之前吳德典有沒有問過，有沒有拿你的意見的呢？其實當然沒有啦，如果有的話我就跟他說，你第一你如果是要公平的話，你台灣、內地其他地方，全世界的嘛應該。如果你真的要比較的話，為什麼副學士現在你不資助他呢？副學士現在都是拿 關東而已，你比內地也有關東，其實大家一樣，但是副學士現在的成本，讀書的成本多高，學費高到完全是高過回內地讀書，你現在在眼前我們本地升學的學生，你不去幫他，你就是先幫了回內地的，那個緩急先後， 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你有錢的話當然你全部幫的話我不拘，但是如果你說我就得一筆錢，我覺得就應該先幫了副學士，這班學生全部背一身的學債，好慘，好啦，講到這裏，下次再要跟你慢慢細傾，聽新聞我們，一會再見。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那個財政開支來講，我們這次比較大手筆的，我們會是一如以往地在財政上作出全面的配合，提出的新政策措施都是到位和務實可行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剛才有陳氏母女打電話來，說關於她在超級市場做事，因為可能時間短或表達我們不是很掌握，所以可能有些誤解，後來我們就問她，她的工作是怎樣，她說她是做全職，她有些同事做兼職，做兼職可以做長又可以做短，現在她有些同事的情況是做兼職， 但是收入可能僅僅地沒有超過政府某些資助或社福政策的限額，僅僅不超過，於是他就可以拿到津貼，即是邊做事亦都是邊拿福利，津貼，這個不是不合法的，是合法的，是完全符合政策的，但問題來了， 現在梁振英推出低收入家庭的津貼，第一當然有個收入的限制，否則什麼叫低收入呢？也有個資產的限制， 亦都有一個工作時數的規定，即是你要超過某個工作時數，然後賺到的錢就是這麼多，合乎他的標準，資產審查亦都合格，才會給，最多可以給1000多元給你一個家庭。問題就是會不會有些人專門做事，限制自己做的時數，令到你的收入 僅僅不會超過他的要求，你就拿到那筆錢，是吧？就是我們剛才一位經濟學者莊太亮所說，正正就是陳小姐所見到的情況，會不會發生呢？是有機會發生的。正如我們剛才提到，譬如有些人申請公屋，為了要符合資格，於是就寧願找少些錢的工，會不會呢？會啊，當然會啦，要買雞屋， 不如你不要做了，反正要臭逼，不如你不要做了，我們先付合資格了。更加一定有的，所以整體來說，一個政府的政策，當然你永遠不會被不能夠避免到一些人走法律罅。不過走了法律罅之後，如果你被一個政策很容易，或令到一大群比較大比例的人可以走到而導致到一些沒有走法律罅的人而眼紅，而覺得這個制度不公，政府要想一想，就出事了，否則的話，社會的撕裂和矛盾就會大。 好，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就是新界東的張超雄。張超雄你好。是，你好， 吳先生，阿富，你好。監製提我們一定說你是新界東的，過去你社福的形象比較強。喂，你是不是會從這個社福界出身的立法會議員，是不是對今屆你今年這個施政報告有關於低收入補貼的這個部分，會比較滿意呢？ 其實今次著墨是比較多的，大手筆來的，當然啦，你30億的經常開支不可以說小啦，這個我們當然是歡迎的，低收入的家庭補貼，其實這班都是在職的家庭，你都是見到個問題，就是他在做事，但是收入都仍然維持不到，都不可以脫貧。 這個是一個問題，剛才你說的那個事情，會不會有些人在那邊緣要想一下怎樣做，是不是收少五百就拿二千，我當然這樣做，連我都可能分分鐘這樣做，如果可以的話，會不會呢？你有一天有一大班說，吳先生你都開兩天麥克風，那你說不如開了算了。 用公屋這個情況就真的挺實在要考慮，但是如果你說真的這個低收入補貼，其實它就不是說幾千元，它分分鐘你現在差少少，如果你它有兩級制，其實它大致上分了做四級，工時它有兩級，另外就是收入又有兩級。 其實那個差的金額就不是那麼大，而且老實說，你今日那個通脹那麼厲害，你說我就是想多拿那幾百元而賺少1000元，或者就算反過來，我賺少幾百元拿他1000元，其實都未必那麼值。 如果你拿一間屋就不同了，你拿一間屋那個就真的很長遠，你入了去呢， 你的生活就會好很多，但如果你說放棄一些增加自己收入的機會，我相信這個情況就不是那麼普遍。張超雄，我想問一下，補充一點，其實我們不要忘記這個低收入補貼是要補救市場工資過低的問題。明白。 如果市場的工資不是那麼低的話，其實根本這個低收入補貼就沒理由要搞那麼多億的。我想一方面我們補貼，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記，其實市場或者應該這麼說，僱主是有那個 有能力或甚至有社會責任不要令公資太低第一點我想跟你討論申明立場我可能沒有你那麼社會主義我都頗社會主義在這個政策上可能你比較社會主義即是俗稱左膠即是中人皆知左膠張小紅你就是左膠可能你都不明白我要自我標籤但有個問題 我是擔心的因為經常性開支以往曾蔭權我們經常罵他你派一次黨不能解決問題那些非經常性開支派完之後就燒煙花燒了罵得對的但現在經常性開支是要有經常性的收入然後才能夠有可持續發展的但現在梁振英 我們就說他有儲備7000億加上外匯基金就不止數萬億有排洗但是我們都要考慮那個水塘會不會最後都會in the long run可以乾塘梁振英現在就出來說我們是不會考慮加稅的政府是不會考慮加稅不會考慮加稅包括不會考慮加直接稅和間接稅很清楚新俸稅、利得稅、銷售稅什麼稅都不會加的 但是如果要搞這麼多社會福利完全不考慮加稅我作為一個左膠來說我認為都覺得相當危險會用完錢我想問你你們社會福利會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社會福利不只是想支出的也要想收入的當然要考慮這件事你是怎樣考慮同意我們覺得現在是貧富懸殊絕對 賺到錢尤其是賺大錢的人和公司尤其是有條件去交多些稅我們利得稅你知道全世界我們出名是低的16.5甚至是有些再低一點有些不用交很多不用交我們都沒有資產增值稅 譬如李嘉誠,他可能數以億計的收入 但他主要都是靠股息或其他資產的增值去賺取他的收入 分鐘年真的稅都不用交的可以的這些我們就可以要增加這些收入因為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有資產增值稅或者是利得稅那裡是可以增加的所以我們建議工黨有個具體建議就是大額股息稅如果有一千萬以上的利潤 你就應該可以加一些稅即是要交回股息稅這裏會增加數以億計的收入就可以平衡了你剛才說的擔心張超雄很久沒見你你還有胡鬚還有胡鬚爭你同路人胡鬚爭整了一個小組其實不同路的都是同胡鬚也有胡鬚的胡鬚爭你 作為立法會議員一段時間你會看到現在政府一個施政報告出來之後一個財爺這麼高調走出來就說成立個小組去看看自己的財政儲備何時用完接著今天如果你大家有留意你一定在立法會門口他在記者那裡出來是讀稿的就是應使得使全力配合 你覺不覺得現在因為都要在財政你都要過你們財委會的這些全部的撥款你們怎樣看如果政府內部都這麼多的矛盾立法會我又不知道我想這些東西拿上來你也覺得說都值得支持但當然社會上有很多聲音還有很多地方可能譬如你說 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全民退休保障我都說到事業都散了我既然你覺得這個恆常性加了這幾十億有問題的話你不如一次過整個社會用一個比較恆常做得更好的方法 去爭取一個全民退休保障會不會是一個契機呢? 因為財爺現在都很明顯左手又是錢右手又是錢但現在很明顯財爺看到的他這次這個施政報告所花的錢 很明顯他說出口就不應該洗的了，說到出面的了，根本就不應該洗，但你偏偏要擺下來，那我就跟你對著幹。他又不能對著幹，一定要給。其實我意思是說，立法會員，如果我還是立法會員，我就會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來去鞭策以及 令到他們不該你們現在這件事大家要give and take，張超雄。不過我不知道泛民裡面其實這麼多年來對於全民退休保障似乎不幸的就是似乎長毛去盡，拉布也去得盡，但其他完全放慢手腳，我覺得你們應該在這方面跟政改一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覺得你們應該考慮一些工作去做。 我們想想，不過老實說在議會裏我們反映整體來說的意識形態肯定是比社會更加保守很多，因為你知道工商界的代表是不成比例地多， 所以你們就要更加行動上面或者在立場上面以及那個對政府的鞭撻上面，你們的票你是用得盡一些，因為你已經有一班保守人在你後面。 最糟糕就是泛民裏面有部份都竟然都相對地都開始保守，泛民都有右膠的嘛，每個都左膠的，泛民真的左膠的越來越少，即是我這些是温柔的，所以我其實我暗示告訴你，我其實暗示告訴你你不要溫柔了，張超雄，好啊。 林記，林記，不要這麼靜了，林記，因為得到一個油膠，好孤立。你覺得我剛才所提的，你認為怎樣呢？最大的問題是，你說剛才我都說了，基層市民有很多事情做到，現在香港現在有一個越來越大的聲音，就是三無人士或N無人士，那個怎樣去幫到他呢？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因為現在他們聚焦地幫一些最窮的人， 那些次窮的又不入安全網的他們現在就覺得他最慘，譬如如果你說要再加全民退休保障，然後他變了某些要供多了錢，或者他們真的守法地去交了所有那些費用，而有些人是可以逃離稅網的，那他們現在是最興，所以我們怎麼搞呢？其實兩位，我覺得政府的理財，你今次看的施政報告 其實最重要的、最大的一個未來我們最擔心的醫療都沒有認真提及，這個反而最重要。你想想，如果你說再計算醫療這個因素，那個開支，你閉上眼想想，那500億放在那裡，好像在勾緊蟲，你就害怕了。其實所以我覺得整份施政報告確實是拿短暫 的掌聲，而長遠確實他真正長遠他不理，真正長遠他不理，重視長遠規劃。其實你看到梁振英就真是他，你反過來聽他說話就可以了，他說重視長遠規劃即是不重視，他摒棄短期的思維，即是他絕對不會摒棄，他繼續主張穩中求變，即是他根本就不穩中就不去求變， 識道有為，什麼叫識道？經常都說識道有為，單指他的標題才錯漏百出，鄧小華這個文青這個文藝青年就說這份文盲施政報告有道理，你看他的標題叫做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年青這兩個字就是錯的，要麼就年輕， 要麼就是青年，要麼就是年青人，要麼就是年青人，讓年青，讓年青，沒有年青的， 不是，他可能這樣，讓年青， 年青也有，萬年青也有，即是青在形容，即是個個都青了， 網友很厲害的。 你要講用這些術語去製作一個封面為何你不用古語呢為何不用禮記老有所宗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軍寡古毒監製整張紙進來我真的一定要對前民主黨員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剛的一些意見有這麼多情意結我大哥我看到馮偉剛他是我當區區議員棄我而去好了我想問這幾句是主場新聞還是哪些呢我不知道《半日郵報》曾經把自己比喻為白宮發言人的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剛上任近一個月今天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處女登場即露出醜態被傳媒和網民恥笑 記者會原定45分鐘,但馮偉剛提前預告最後兩條問題 結果梁振英答完之後,仍然剩下3分鐘,馮偉剛就想結束記者會,引起記者不滿 梁振英最後要回來為馮偉剛打完場,自願提出再答兩條問題 在提問環節,馮偉剛兩次選中中資的鳳凰衛視成為全場唯一可發問兩次的媒體 亦都惹來其他媒體的不滿 馮偉剛只能尷尬地另頭發笑傻笑馮偉剛在行政長官梁振英未拍照時先呼叫提問記者的名字令場面尷尬在提問的環節馮又直呼記者的全名明顯就有欠禮貌這個我認為是梁振英的問題選擇這樣的人 選擇這個人固然是有問題明知道記者會45分鐘你說話說那麼短你最後那兩條問題講長一點好像我們這樣看著鐘做人現在就25分43秒我們講到29分50秒才停口才嘟學我們其實跟還有一樣兩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今次這個施政報告之後出來在記者會前前後後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很多根據施政報告日後的施政方針特別多可能他得到梁振英的手肯消息人士什麼鬼都是消息消息指明年9月蘭開始實施15年教育消息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什麼什麼消息又或者中港的關係大哥這麼多真的隔幾陣子你在官台打上去看看職場的新聞即時新聞 你熟過我對他我對他的認識他講的話都論論盡盡的為何可以發這麼多消息不是你這個剛剛才我們訪問過幾多訪問過他論盡都不堪的為何發了這麼多消息那次我也記得在將軍澳年代好像是不過用消息來發放你的試水溫一定是馮偉剛的想法在施政報告裡面 撞到兩個年輕人年青夫婦抱著又是一定是一樣這些人只想這些屎僑不過這些人說真的白宮發言人就自己比喻不要玩了世界面子別人家自己丟網上有一句流行的術語叫做 說這些白宮發言人你說這些算了不提也罷總言之整份施政報告我覺得如果特首是要靠很多消息人士來去試水溫你也突顯到有兩種原因第一他沒什麼信心他想看看人 因為如果消息人士透露之後,如果發覺很多人都批評 就收回,那些事就不做 整晚刪除了他 為什麼要有消息人士,根本這個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消息 於是如果你的消息出來的水溫不好你的消息就變成假消息流料但如果是好東西的話就推快一點政府就虛怯彈弓手政府是的彈弓手和虛怯的政府所作所為這就是你馮偉剛和梁振英兩個最拍檔的一個閃閃縮縮的人就是這麼簡單電話是831-1138 187段至157段只有5行字的政治發展施政報告不是政策賄選的你也要講一下年輕人真的很興奮年輕人的角度林忌你又講一下好嗎回來在網上看到的東西他們不滿什麼是什麼呢不過187當然正確 這些很明顯是日後跟建制派特別民建聯之流拿盡地區資源去發揮的成就一億每個區多好用沒錯好了 我們會是一如以往地以應使則使的態度在財政上作出全面的配合提出的新政策措施都是到位和務實可行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吳志森林忌鄭家富林忌十二段你說你有很多意見十二段就很多網民都很大意見你看到整個Facebook洗版都是講這段今早由下午到現在就說有個創業的年輕人在香港讀完碩士就說受到老師啟發就將自己的層樓加案套現 再加上積蓄和親戚的借貸去廣西闖天下是不是拿著紅白藍膠袋Cash上廠天下先有層樓拿層樓還可以去加案套現還有積蓄和親戚的借貸大概那裡有3000萬那麼上下十年後的今天就擁有一個進口紅酒咖啡和其他食品供應鏈的企業營業額超過1億 年輕人創業的廣西港人不熟在歐洲談紅酒和食品去廣西香港的背景和國際視野非常有利年輕人敢去搏大陸的機遇、新舊市場、新舊產業都有大有前途十二段是講了一個故事梁振英講的 林忌就說網民反應很強當然啦強烈在哪裡說這些首先你是一個特首你特首是說你經常說人口老化要照顧老人家那你的錢從哪裡來就是我們年輕那代在香港打工香港做事你才創業請人你要香港自己有自己的產業你才可以維繫到整個社會開支作為特首不是鼓勵香港人在香港做事留港建港你不斷叫你有能力的有才能的走吧回大陸做事轉過頭你就說要輸入一些家庭團聚的人口或者相對地不能夠那麼多照顧的人口變成你的社會將來會怎樣我明白有些人是要照顧但是你的整個社會整個你不是說在香港本來自己有事做的 這個你要說的嘛他要突顯他的內交嘛內交功力深厚內條命嗎十個人上去可能一百個人上去一個人那麼成功其他九個九個都扑了這個人就說還有這個人在第十一年可能就被人家堆倒了 跟著被內地的所謂大家一起做生意騙錢有很多海歸派國際視野比你好整份施政報告給我覺得他撞到很多人撞到很多人在內地撞到一個年輕人在旺角又撞到一個年輕夫婦總是撞到很多人我們撞到李卓人李卓人 想去撞一些工人、打工那些強積金被人撞到那些在街邊推著那些弄濕了的專門淋濕的紙皮那些伯伯那些我覺得很同意一樣剛才大家說我說不如他這麼喜歡北上不如他快點北上了 大家想的兩者已經不上,北上做什麼都好,我意識形態有個很大問題,就是整個是將香港的經濟要融了它。融了香港經濟,其實我們沒有自己的多元產業的話,其實就是沒有意思的,其實香港一路發展下去,就好像全部都是要靠大陸有些餅稅給香港,我覺得這樣一方面是貶低香港,亦都是令到我們香港沒有出路,另一方面也是 昨天我們找到余若薇李卓人公民黨對公民提名全民提名非必不可少又是公民黨都希望強硬一點大哥李卓人工黨我對你期望很大你一向都知道工黨為什麼在這個問題我覺得仍然是相當含蓄 怎麼搞啊你這個三鬼制劉慧卿這麼噁心你不要跟著一起玩吧你工黨沒什麼表態但你又對學民思潮的全民提名那個沒有聯署那怎麼搞其實因為我們那時候解釋過學民思潮的全民提名那裡我們沒有聯署因為他排除了政黨提名我們一直都覺得根本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是政黨提名當然有些是有公民提名我們這兩方面已經很清楚 三軌制是一定堅持三軌。現在佔中那邊又會一路發展下去，又會看看怎樣搞公投。當然現在我知道有說學民思潮那方面有說公投那方面的問題，我覺得大家要坐在談，兩個運動所有的運動大家都有共同的策略才行。當然對工黨來說，我覺得這次事情差不多肯定來說，最後都是 要肉石俱焚多，坦白說否決的是看下去，最慘就是你否決，但泛民裏面有四票就過了去，我覺得這樣，但我想我們一定要大家一起站硬。第一，當然如果最後不是拿到大家一起站硬，第一不站硬的一定要佔中，大家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完了之後還繼續要抗命，我覺得如果對最後我們不可以將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去合法化，我們怎樣不將它合法化，到時一定要廢票運動。我們一定要徹底地，如果我們不認同最後所謂的普選的話，假普選的話，我們就算有人 去了另外一邊過了，我們都應該堅持投廢票，將它的合法性一直要。我甚至這樣看，李卓人，第一，我當然支持有五個人辭職，然後公投。今次我支持，上次反而我沒有支持，我在這裡突顯2010年的時候，我都說了很多次我的原因，但今次我覺得這個是可行。 而且如果不幸真的到時過了一個假的普選，我覺得泛民真正的泛民認為自己真的應該立刻辭職，即刻辭職，即是在立法會裏面，我覺得不應該再跟他玩這個遊戲，全面在街上去抗爭，否則不行，否則沒得做的。應該說的時候我們還要更已經抗爭了，即是應該坐牢，如果真的去到那個位置。 所以他未必拉你去坐牢，若愛與和平他就抬完你走，他醒的話可能不會告我們。坦白說，如果是這樣，應該你再回去，是路不斷的，可以停的。不是的，李卓人，你問我，到時當然可以再談，我覺得不要再在議會跟他玩。 你一定要將那個佔中，一定要在街頭，好嗎？跟你說到這裡了，因為很多聽眾都想跟你繼續說施政報告，看看你在街道撞到什麼人，李卓人，多謝你，好，我們撞到黎太，黎太你好，請說，兩位主持人，講教育，那些其實之前有人講過，教育其實就很流氣，我說為什麼15年沒有教育，講來講去都 還未得呢，還有其實學券過問題幫不到全日制的小朋友。其實大家都好像有2萬多元，但其實現在很多全日制的小朋友就算扣了學券都要加成1000元一個月。其實我們真的很需要全日制的幼稚園，因為很多在職媽媽，我們如果不請工人 可能就要選擇全日制的幼稚園或者幼兒園去幫我們，才可以重返職場。大家知道香港的負擔是很重的，如果不是爸爸媽媽一起工作是供不起樓的，是啊，我就會覺得因為其實大家都很集中，加了學券給你，加多2000多元，但我想說其實是他幫到一些半日制的 幼稚園，因為那個累學費相對比較便宜，是不是？是啦，但是我想說其實政府一直都說想釋放婦女的勞動力，以我為例，其實我本身都大專畢業的，但是因為我有兩個女兒，我又不選擇不要工人，我就說，如果我可不可以給個女兒讀一些全日制的小幼稚園呢？但是發現呢， 問題出現了， 學圈就吸發不了了， 還有 那半日制的小朋友回學生的小時候其實你也沒有機會出來做事是啊其實我跟學校或者團體我們之前都寫過信給授課寫過給教局甚至寫過給一些議員但是都沒有人幫我們跟進我記得那時候阿陶謹申議員我記得有一次我撞到他你又撞到人撞到陶謹申 因為陶謹申帶著公園玩的我都撞過他那時候我們跟他說陶議員司機區議會我投了你他很感謝我但我跟他面對面說可不可以幫我們爭取十五年免費教育因為其實對我們這些想重返職場的媽媽其實很有幫助但是他們跟我說 這個可以這件事他不會不做的他跟我這樣說我說不是現在就回梁振英他說完之後可能不斷算他說這件事他應該不會不做的結果不做了今年不做了拖了一年又一年我大女兒讀完幼稚園了已經小時候希望可以就位到一兩年希望這個很重要的真的 學勸其實就是過渡期的東西當然啦你不可以長遠去想的對嗎對啊我希望他們幫我們爭取一下其實我們都不要求很多我們什麼福利都沒有的中產沒錯希望學勸都幫忙我們可以其實我們真的很辛苦明白完全同意多謝你我也是過來人繼續看你後面多謝你先啦寶寶吵啦好啦麥先生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甚麼呢最大的問題就是如果不掩著如果今天看的文字媒體如果掩著梁振英的名字我以為是發表這個財政預算案絕對是因為他全部都是說數字全部都是說由數字出發的只會真正的政策反而就是落實不知道去了哪裡是不是因為林鄭又現在做了特首的事所以他搶回他和其實某程度上他都是想 盡量看可不可以架空到胡蘇貞選舉來的他最後還很絕有一句說不可以亂派錢我是不贊成派錢的其實他就想按住曾俊華後面做他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想做的事其實他現在正在派錢不過他派的錢的方式不同而已好了你講講專場教育講講專場教育因為其實這次 高年級的學位比國士學生的學位增加千個其實這個很明顯是嚴重不足的嚴重不足其實也不要緊反而做了幾個效果第一就是做了一些院校和外國合辦的一些科學課程現在有很多很多課士升不到去之外大學唯有讀那些合辦的課程要出去的 不是在香港的但是就是學位就不是香港院校班因為那些院校是沒有資格頒學位的那個學位他得到的學位就由外國的大學頒給他們的其實都有個問題始終有少少隔山買牛雖然買香港的在資歷架構上很多都會承認但是始終僱主因為我都訪問過很多僱主僱主普遍都不認為很有質素 其實問題是這裏其次一期二就是副學士的學生出來他們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位究竟是當他是什麼呢當他是什麼呢因為其實很多僱主都覺得副學士是四不像的很差勁他做不到大學畢業生做的事可能但是叫他做中七中六學生出來做的事他們又不多元 變成早前有些數字都會顯示到其實副學士的學生的畢業生他們的薪金其實分分鐘低於中七中六學生其實很嚴重最起碼不增加資助位都起碼要想辦法增加副學位學生的認受性例如可能真的要提供多些實習機會 或者是政府或者公營機構要大堂請多些副學生，證明他們是有質素的，而能夠推動多些僱主可以肯。不過很淒涼，讀完那幾年副學士什麼都一身債，然後出來告訴大家，不是很承認你的。那些火都來了，現在還有開放第二度的人來讀副學士。舉個例，在大陸學生又再霸佔一些 升上去學士的位置，你本身最終你加了1000可能都已經在那裡去了。其實大家看到成熟，如果你在外國的經驗，一些成熟的教育體系，副學士是一些很輔助性的，是過渡性的一些學位架構。但現在香港不是，陸續擺很多資源，成為了，哇，正規化了，成為一個相當龐大，你看到其他很多社區學院，因為就是這班副學士養大了嘛。 或者是跟職業銜接得比較高一些的科學，例如酒店、工作時間，其實如果現在的制度裏面唯一真的是以簡副學士，最好不要簡副學士，一真是迫於無奈，你成績不夠，簡副學士的話，其實最好，如果用功利的角度，如果你畢業後工作可能在實習那裏會有一個挺好的基礎，如果不是第日畢業之後你想不到去資助學位，讀一些高不成低不就，都是繼續借錢讀，很淒涼。因為我自己新聞系，我見有些新聞系副學士都說沒有實習的， 沒有實習的，出來你老實說，阿森哥做這行這麼久，你做幾個基礎，如果不是第日你要畢業之後你想不到去資助學位，你讀一些，就告不成低不就，都是繼續借錢讀，很淒涼。難咯，難咯，比較難。喂，多謝你，多謝你麥先生，接著有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你好黃先生，你好啊，林記，你好啊，小班，你好，這樣想講關於 想關於講科技局，我自己都是資訊科技界的功能界別的選民，這個科技局在莫乃光議員最初當選的時候都曾經有提及過，科技局就是五次十四局裡面最少爭議的其中一個項目，所以應該將它擺上馬，設立科技局。當時我也跟議員提議過， 就說這個科技局只會架床疊屋，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將香港的創新科技，當中最主要是資訊科技，將它的GDP崩大，令到香港靠這件事可以經濟增長。但是這個IT其實跟政府 那個官僚我認為格格不入，因為我自己個人除了資訊科技界的選民之外，其實我自己都在政府裏面工作。政府玩這個政策十分之耍家，玩到七神入化。但是大家玩開科技都知道，科技是最不喜歡約束的，科技是最不喜歡官僚的。而現在要架床疊屋，建一個科技局， 增聘很多人手，崩大政府的恆常開支，但是增加官僚系統，用官僚系統去箍住這個科技發展，我覺得就是我現在批定的，我就認為是不會有效果。這個科技局如果真的設立了10年之後，大家回顧只會覺得它浪費錢，香港的科技業是一定不會有發展的。我現在說的，你說得這麼死，真是，我說得很死的，因為科技，如果你去問直谷的人，他們大家都告訴你，最喜歡的就是VC，如果找不到VC就找這個Angel Investor， 總之他們就是要一塊錢而已，有一塊錢給他們，接著就自由發揮。而這塊錢我就不覺得應該經由 这个官僚系统去操控，然后再由官僚的手指扭出来，先扭到去那些 IT 创业者的手上。那我想扭到去 IT 创业者手上得回一成都不知道有没有。那我认为呢，其实政府最好就是成立一些即基金，即是类似创投基金，即是可能政府拨一笔钱去做 VC， 而这个 VC 呢请一些人回来，那些人可能是拿到一个 commission 的，那这些 VC 的 control， 即是这些控制 VC 的资金的人呢就负责去即批一些钱， 即是由市场带领啦，即是或者用专业带领，就不是 政府市场又不用， 就不是官僚带领啦，即是黄衫一指中的啦， 明白。其他方面呢我不敢断言，就是教育啊或者社會福利咁樣，我唔敢斷言。但係關於資訊科技咧，我肯定有一個官僚去帶領咧，一定得嘅。 一定死梗。 柯賢，喂，你又冇戴口罩，有冇人認到你把聲啦？ 唔緊要嘅， 講笑啫， 冇問題。喂，多謝曬黃生。 OK， 時間差唔多啦，拜 拜，聽日見，拜拜。